苍天也有千秋万里， 这天赐良缘我是你，天赐良缘我 虽说是天赐良缘莫迟疑，终身大事非儿戏，大姐带我去你好，你何苦要做我穷寒妻，我尚无片瓦遮身体，小村土里一足迹，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公受尽。 我要告辞了， 送公公。 哎，免送。你这里， 我只顾 上写的什么？ 哦，万药俱全。 赵王，小小的凡间优点，竟然夸此海一口，待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师傅，人家开药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药不全，对吧？ 你知道什么？随我进去。恩碰。 原来是二位道长，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 贫道几寿， 殿前有一道长，请坐。 告坐。 不知道长管理小店有何见教？ 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不知可有啊？ 闯关前柜，这碗干米，九州八府的药材，应有尽有。 我何呀，好大的口气呀、 道长不请，请赴淡房。 贫道口饱，不用淡房， 请见。 听了。如意带，三呀奶奶三老高，四呀奶奶冤情 烦。哎呀呀，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这便如何是好？道长 啊， 你早来三天也好，迟来三天也了哇、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哪有来？ 道长有所不知，小店存货买完，信有味道，请道长到别家去买。 嘿嘿，我来问你，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这万药俱全。 招吗？既然是万药俱全，贫道点你这四味药草竟是常用之用，你一味俱无，真说是万药俱全。 道长， 童儿， 哎， 将招牌打碎。 是， 前慢。 道长 待老汉 去至雷电看看有无存货，稍事复又便是。 这金山买卖 信用未现， 好，好一个信用未现。 你， 师傅，你想我啥？ 哪里知道，为师惦记着四味药草，皆是有名无油啊！ 那不是 梁大爷拿不出油来，我们到前面酒店稍坐片刻，稍时再来细说。与他。 叶老道不知从何时来，头点四位怪哟我在，看听本草无 所不知，是在殿中来了两位道长，口点四位古怪药材，为父付不出药来，他就要打碎招牌。 但不知他点的是哪四位药材？ 只有当方我儿看来， 称心丸、如意丹、烦恼膏、怨气散。 哎呀呀，为父都计划了，你还笑些什么？ 爹爹，这四位药材乃是有名无药 啊。有名无药 啊？ 哎呀，啥是道长前来，如何是好？ 想那道长不是诚心买药，爹爹请到后殿歇息片刻，待你儿我三言两语打发他们回去就是。 哎呀，江湖道长来到殿中寻死送非，恐非善良之辈，我儿你 爹爹你就放心吧。 红儿走啊。 有座，啊，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庆红太师爷恩遇，殿下佳人，请各位姐妹登堂。们胆小真邪恶，却不见秋香美若绝。世人一到江海边，天阴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何时好？ 西紫色秋香，我就刻上天家他爹啊。不今天为路写情光，我还是要从用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钱啊。啊啊啊啊啊相对母女，岂不要归望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姐姐好容易，女性多情也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理。是我这一了，东家最近气势冰霜，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差无罪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怪只怪万恩是对付夜光，二夫姐妹多爹哥，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秋色清幽透不香。有情那人，月老助我赎冤账。相依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陪。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